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1月5号，星期一。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解读2018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十大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今天参与我们解读嘉宾呢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黄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来分析四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呢，我们来说说竞业限制。什么叫竞业限制呢？通俗的说，就是您在这家单位干，您不想干了，他说行，但是呢，您不能去跟我们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去工作。你说好，然后呢，他给你钱哈，在一个有效期内，您呢就得遵守这样的一个协议。如果你违反了，那么他有可能啊，单位要您补偿啊，或者是继续履行这个竞业限制，直至期满。那还有呢，说单位没给我钱，能不能啊允许我去别的单位呢？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周某在某信息科技公司做研发工作，双方约定啊，他离职后一年内有竞业限制的义务，每月啊公司给他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10,000元。但如果周某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应当按照全部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的3倍向公司来支付违约金。是否需要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呢？以离职时公司的通知为准。到了2017年6月1号，周某离职了，在他所提交的离职交接清单当中写了，如本人收到公司发出的竞业限制补偿金通知，则严格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如本人未收到该通知，则公司无需向本人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且本人无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很快在当年的8月15号，他就入职了某快递公司。刚才所说的这个离职交接清单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收到钱了我就履行啊，如果我没收到钱啊，没有收到这个你们给我发的这个通知的话，那我就不管了，我就想去哪去哪了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可是呢，到了2017年9月1号，也就是15天之后，公司向他发出了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通知，其中呢名列这家快递公司是他的竞争对手。同日公司向他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竞业限制补偿金12万，原来呢约定的是每个月给10,000，这一下子呢给了12万啊。那么到了9月15号，公司呢向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周某返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12万，支付违约金36万，并且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当然这个事儿在仲裁委那儿最后公司是输了，周某呢是赢了。那下面呢我们请黄律师来解读一下，为什么公司给了钱了，周某反而还赢了。 是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哈，其实很典型的一个竞业限制案例。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竞业限制都是这样。那入职的时候让员工签一个保密协议也好，还是这么一个竞业限制的约定也好，等到离职的时候，那么公司呢再和员工来明确一下到底还需不需要遵守。 嗯，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科技类的公司啊，或者是搞这种研发类的公司啊，它其实是入职的时候全员都要签这个竞业限制的啊。按照我们法律规定，其实竞业限制应该进的是什么呢？是你接触到公司的这些核心业务，或者接触到公司的这些需要保密的信息的，或者是公司高管，它其实是有一个限制范围的。但是我们看到实践中确实很多这种科技类公司是，只要你入职，我也不管你是人事还是行政还是搞研发，我都先让你把这个协议签上，然后等到离职的时候我再来具体区分，对吧，你到底要不要遵守。因为按照现在的规定，那公司要求员工去遵守竞业限制，其实它也是有条件有代价的。他要给员工支付相应的一个竞业限制的补偿金，等于公司还要花一笔钱嘛。所以很多公司在离职的时候会做出这种考虑，到底我还要不要花这个钱，这个人有没有必要让他遵守竞业限制， 这个人有没有价值。 哎，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常规做法。而这个案例中其实也是这样的，入职时候就签订了有这个竞业限制，期限是一年，同时规定了，对吧，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标准和如果违反之后要以三倍的金额向公司支付一个违约金。 嗯， 说到三倍这儿哈，其实也稍微说一说，就是目前确实竞业限制这块还有很多争议点。比如说这个就非常典型，那么公司支付给员工的竞业限制比如说是10000，同时有约定你员工如果违约了你要赔我三倍，是吧，3万、5万、10万、8万甚至更多的一个金额，这个行不行？其实这个在实践中也有很大争议。目前我们来看，法院呢可能还是普遍认为说权利和义务应该是相对等的。你如果给人家员工10000块钱的补偿金，那人员工违约之后是不是赔偿也应该与这个啊差不多？不能说好你遵守竞业限制吧，我每月给你1000，你如果违约了你一个月赔我10000，这个恐怕在法院也是很难支持的。 这个成惩罚性的要求了。 对，这个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嘛。然后呢，另外已经明确在离职的时候，是吧，在2017年6月份员工离职的时候，公司就已经在离职交接清单上注明了，如果要求你遵守的话还要单独给一个通知。 嗯 啊，实际情况是当时其实也没有发放通知，也没有向员工支付相应的这10000块的补偿金。其实本质我们认为啊，在2017年6月份员工离职的时候，公司就没想让他遵守这竞业限制。 也就是说3个月之后公司提出来了， 对， 你必须遵守，同时呢过了几天就把钱打到他账户上了。 对，过了3个月了，结果人家员工哎找着一个工作啊，咱也不知道这个工作和原来的工作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竞争关系吧，单位也不知怎么又发现这事儿了，等于是找后账，又跟员工说我现在通知你啊，你得遵守竞业限制。 所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竞业限制补偿金什么时候给劳动者有规定吗？是他离职那天就要给到位，或者说你们就约定不给了啊，也没有限制了，这个有没有一个时间的范围？ 对，实际上这个事儿啊，咱得分成两头说。第一种情况就是公司已经明确提出来要求员工遵守这个竞业限制了， 嗯， 首先我们已经明确了你有这个义务，然后应该按月支付这个费用。那如果公司这一方没有按月支付费用的话，如果连续3个月不付，员工可以提出来说要求解除这个竞业限制，或者员工可以提出来说我一直在遵守竞业限制，你得把钱补给我，这个都是可以的。 嗯，而3个月是一个期限。 哎，3个月是一个期限。如果因为公司的原因连续3个月不付，那员工就可以提出说这竞业限制我不遵守了，你把之前差我的补偿金的钱给我，咱俩就算拉倒了。 也就是说这3个月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对， 是吗？3个月以内啊，我是可以遵守的。 嗯， 那么3个月以后你如果没有给钱给我的话， 员工可以提出解除了， 那这个就可以算是自动失效了吧。 这个还要提出， 要自己提出 来 提出。对，同时呢这个的前提是双方已经明确了需要遵守竞业限制。而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本案中见到这种情况，在离职的时候啊，单位也是说的也是模棱两可， 嗯， 也没说你应该遵守，也没说不用遵守。等人家员工过了若干个月之后真的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了，单位看着心里又不舒服了，又觉得好像是吧对我有各种各样的侵害，找后账让人家再来遵守。 嗯， 那以我们这个指导案例为例，其实已经很明确的给了我们一个指引，就是要不要遵守这个竞业限制，在离职的时候你单位必须跟员工说清楚。如果你当时不说，那我们就认为没有，没有的话就不能再找后账了。 嗯， 所以这个案件中最终的判决结果也是说，第一， 单位在后是吧，实际上三个月以后又要求员工来遵守竞业限制，这个已经没有这个法律规定了，这个是没有权利的。同时你单位一次性后补给人家120,000，想以此来证明说我已经给了他的钱了，他必须得遵守我的这个规定，那这个120,000也没用了，所以员工把120,000退回去也不用遵守竞业限制，这档子事儿算没发生，就这么一个结果啊。 这个单位很有意思啊，其实他离职6月1号开始，那么单位给他打120,000是9月15号，这中间才3个多月， 是 就算要给竞业限制补偿金也应该是给3个多月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是 他一下子给了1年的， 是 那为什么要给这么多呢？他实际上是有留了一手，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呢，公司合理合法，有理有据，那么劳动者就应该给他3倍的违约金，他是打36,000的这个主意。 对，所以这个里边说实在的，公司这件事儿哈，首先这个啊，我们觉得办的是不太恰当。 嗯。 第二一个呢，为什么一次性把120,000都打过去？他也是在憋后边的这个3倍赔偿。 对。 哎，为了让自己的这个理由显得更充分一些。 嗯。 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竞业限制的赔偿金啊，它和这个补偿金之间不是完全对应的。比如说像我自己处理过的这种案件哈，员工从我们公司离职之后，1天都没遵守这个竞业限制。 嗯。 然后呢，我们公司就发现这个情况了，起诉要求他支付我们赔偿金，是2年的赔偿金。其实在这种情况下，那他从我们公司离职之后，其实1个月就已经违反了，对吧？每一个月都在违反，大概2-3个月的情况下我们就已经发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要求他赔偿2年竞业限制期内的全部的违约金。 嗯， 这个和我公司支付给他的那个补偿金其实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嗯 啊，所以这个企业我觉得非得一次性的把还没发生的这些钱都算进来，把120,000打给人员工， 嗯， 也是为了后边希望拿3倍赔偿的时候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那如果说员工确实违反了竞业限制，同时呢在这个期间也一直拿着公司给的补偿金的话，嗯，公司有理由拿回多少钱呢？ 对，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一般都会约定一个违约金啊，首先如果没有遵守竞业限制呢，是不是应该把我的补偿金先退给我。 嗯， 另外如果员工还违反了我们双方之间的约定，应该按照他的违约程度进行一个相应的赔偿。 嗯， 那我们之前在北京曾经看到过的赔偿标准大概有到补偿金的1.7到1.8倍的这种情况。 嗯， 我觉得这个法院可能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的权利的。 嗯，也就是说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律文件提出来竞业限制的赔偿金是补偿金的几倍？ 对，还没有。 没有啊。嗯，但是呢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竞业限制的补偿金是不是和他原来在这个公司的月平均工资有一定的关系呢？ 对，现在规定的是呢，首先这个补偿金双方约定，同时如果约定不明的话，那么法院一般可以支付到本人工资的30%。 嗯， 啊，我觉得这个30%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值。 嗯， 也就是说，如果约定的这个竞业限制的补偿金过低的话，那意味着将来你公司去主张让员工赔偿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问题。 嗯， 你比如说每个月我只给100块的竞业限制补偿。啊，那这种情况下，首先低于原工资的30%，在法院可能会认为这个约定过低，实际上是在免除你自己的付费的这个义务， 对， 就是象征性的付费，这个是站不住脚的。 是。 另外，将来如果员工真的违反了，那在赔赔偿金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个相应的对等的比例关系的问题。 嗯，其实这个竞业限制的补偿金还是要有一定的诚意的。 是。 啊，刚才你谈到的就是他原来的月平均工资的30%，这是一个底线。 是 啊，公司可以跟员工来商量。 对。 此外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就按底线给你这个竞业限制的补偿金？ 嗯， 当然和你这个人的能力啊是不匹配的。 嗯， 也许你每个月的工资呢是非常多，甚至呢可以在外头找到更好的工作。 对 啊，那么我可以给你一些股票啊，或者是说期权啊，我们公司这个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啊，随着公司的发展，在你当年入职的时候就给到你这个。那么当然我们也约定好，你一旦离职了，这些期权就作废了。 对，我们之前也看到像咱们北京也有这种案例哈，两个都是这个互联网方面的巨头公司。那其中呢，原来这个老东家就约定说，你如果从我这儿走了，不遵守我的竞业限制，要把在我这里获得那些奖励性质的或者是期权性质的一些股票， 嗯， 相对应的这些钱要退回来。 嗯， 而啊，这个员工离职之后果然就跳槽到了一个直接竞争对手的公司。 嗯， 老东家发现之后就按照这个约定起诉。那么之前我们看到海淀法院这边的一个一审判决结果是说，要求员工把在原来老东家取得的这些奖励性的股票或者是期权类的股票 所对应的那部分利益要退给人家。 嗯， 等于就是你违反了竞业限制约定，你还不光是说赔我点钱的问题，而是说从我这里拿到的这些超额的利润都要给我返回来。 嗯， 当时那个案件的金额大概可能也是千万级别的吧，确实大家都感觉非常非常震撼。所以我觉得竞业限制这个东西啊，其实是在企业和员工之间进行一种平衡。那对于我原来的这个老东家的保护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因为毕竟竞业限制的补偿金虽然可以给员工一部分钱，但其实员工牺牲的是什么？是我去找工作的一部分权利啊！我有很大一个行业我就不能干了，好多活我就不能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把这个制度再仔仔细细的可能再细化一下。 嗯，是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上千万的期权，也有可能几万块钱的补偿金。 是。 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呢，这意义是不太一样的。 对， 大家就会去衡量我到底要不要走啊，那家公司能不能给我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平台。 是。 那么我走了之后我有哪些损失，是吧？作为劳动者都是会去衡量的。 对。 此外呢，大家还会去想，那是不是我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呢？一去就踩这个竞业的雷呢？那么何为竞业？它的范围又谁来定义呢？ 对，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们实验中争议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哈。我们按照字面来理解，那竞业限制我竞的应该是竞争行业。 嗯，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的行业呢，第一是细分越来越细了。 嗯 啊，比如说像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软件开发类的企业， 嗯 啊，像他们基本上都是全员，可能至少是开发岗技术岗的全员都要签这个竞业限制的。那我从这家公司做技术开发的，如果将来被竞业限制了，是不是所有的涉及这种研发类的工作我都不能做了？那实际上劳动者就没有什么就业的渠道了吗？我一辈子可能就学会一种软件，是吧？我就开发一种程序，那你给我限制住了，我还怎么办？包括像我们之前也见过，那我在前一家公司，比如说我开发一个物流软件， 嗯， 我到下一家公司了，我去做一个教育软件，甚至于我到那边我做一个餐饮的管理平台，像这些细分，其实目前以我们的法规来说，仍然是比较模糊的， 就是在现实工作当中呢，存在就是公司看你不顺眼，就拿这个竞业限制啊来治你。当然也有就是说，确实，我不能放他走，或者说不能让他去跟我们公司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利害冲突的企业去工作，所以就缺少一个明确的法律定义或者释义，是吗？ 对，因为确实咱们也知道这个现实生活嘛，都是千变万化的哈。 嗯， 这个法律总是有它的滞后性的。如果让法律就很明确的规定到，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软件开发，是吧？到什么程度就算竞业一个行业，到什么程度就属于跨行业？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很难用法律条文的方式来描述。 嗯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一个是实践中我们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指导案例类的东西来辅助。 嗯， 另外就是说，目前呢我们听到的消息是，国家其实一直在对竞业的整套的制度还有一个更仔细的一些考虑， 嗯， 可能在很快出台的这个解释五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文件中，会有一个系统的阐述， 嗯， 会把这个竞业限制这个事儿再细化， 嗯， 因为现在确实很多很多的纠纷啊，包括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竞争其实是人才的竞争嘛，那老东家为了留住人才，有时候实在留不住，甚至为了给员工或者给竞争对手添恶心，都在用这种包括竞业限制啊，有一些当然是真的是竞业限制，有一些可能也是存在借题发挥的这种情况， 对， 变成了一种企业间竞争的一种手段，我觉得是不是也偏离了竞业限制本身的初衷了？ 是，所以就是这个经啊在下面念歪了，但是呢也没有一个范本到底啊这个经该怎么来念。 是， 所以我们也期望呢，就是通过这些案例推动啊，法律在修改也好，或者是在释义也好，这方面的这个进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劳动法其实呢是和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啊息息相关的一部法律，当然还有劳动合同法呀，还有很多的这种条例啊等等。那所以我们职场帮帮团呢，每周呢都会拿出一天或者是两天的时间，和大家来说说和我们切身相关的这些法律知识，我们一案说法。今天为大家 解析的是2018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十大劳动争议典型案例。我们再来看看因为离职证明所引发的争议。袁某于2016年2月1号入职某软件开发公司，从事的岗位是客户经理。他和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约定袁某的月工资为8000元。到了2017年的4月10号，袁某因为个人原因向软件开发公司书面提出离职。他告诉软件开发公司自己将于5月10号离职，基本上是提前了一个月。5月10号呢，袁某要求软件开发公司办理离职手续，但是公司要求与袁某订立竞业限制协议后方同意袁某离职啊。你看我们这几个案例都连着在一起的啊，用竞业限制呢来要挟他啊，要么你别走，走了呢你就不能去某些地方。袁某认为订立竞业限制协议严重损害他本人的权益，所以不同意。软件开发公司呢就拒绝为他开具离职证明，并且办理社保手续的转移。此后呢，袁某就自行离职了，他也没有到软件开发公司去上班。随后他去了一家销售公司，销售公司呢向袁某发出了录用通知，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提供离职证明以及办理社保转移手续，没有能够入职。到了2017年的9月11号，袁某就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上东家软件开发公司给他开离职证明，并且办社保手续的转移。那么同时还要支付因为他没有办这些手续造成的经济损失。 嗯， 那最后呢，就是仲裁委啊是支持了他的仲裁请求啊，仲裁请求连这个经济损失这块都支持了。嗯，下面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个离职证明啊对于劳动者找工作有什么作用。 是，其实原来呢找工作一般都还是要有离职证明的。 嗯， 现在呢好一些，因为现在的包括员工的社保的情况呀，包括的可能过往的一些工作履历啊，这些呢可以通过其他一些途径也可以得到求证了。 嗯， 不是离职证明作为唯一的一个凭证啊。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包括这个一些国有企业，包括一些可能这方面要求比较严格的企业，还是会要求员工在入职的时候提交的材料中包括上一家的一个离职证明，以此来证明说你这个员工目前是没有和其他单位建立有劳动关系的，所以到我这儿来既能保证全心全意的为我工作，又避免了说存在这种多重劳动关系将来扯皮的这个风险。 嗯， 所以劳动关系解除之后拿一个离职证明也是很多企业有这种要求。那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其实员工离职之后企业就应该在15天之内为劳动者出具这个终止劳动关系的证明，同时办理社保的转移手续。 嗯， 啊，现在社保转移手续其实很简单了，咱们北京就是在网上操作就可以了，只要前一家单位把他社保做停，后一家单位就可以去缴纳。 这个个人做不了。 哎，这个个人已经不需要了。以前早些年的时候是个人要拿一张社保的转移单子， 嗯， 从你原来的那个老东家那儿盖出一个章来， 嗯， 然后还要交到新东家，人家再去给你办。现在都已经完全简化了，都是网上操作。 嗯， 所以其实需要真的书面办理的就剩一个离职证明了。 就是这个离职证明，刚才你说的这个社保关系啊，他单位也没给他办。 对，单位呢不给他办社保关系，包括不给他办离职证明，其实就是用这件事儿在卡员工去就业。 嗯，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事儿在员工都已经离职的情况下，单位又突然提出来说咱俩签一个竞业限制，是吧？那明显目标就很明确了，就是要限制这名员工在新的就业方向啊，可能有一些单位就不允许你去了。这种情况下，人员工肯定不同意嘛。我都已经不想在你这儿干了，你还给我强加我身上这样那样的这种条件，我肯定是不同意的。所以呢，员工实际上按照提前30日书面方式就已经辞职走人了。那竞业限制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就没签。在这种情况下，按道理来说，你原单位是没有权利阻止人家去就业的。 就是竞业限制啊，刚才我们也说了，要么就在你入职的时候签， 对， 只要不能在要走的时候签。 要走签也行，但是双方得能达成一致啊。 对，得同意嘛。 哎， 你入职的时候你不同意，那我们不入这个职了， 对 吧？我不招你了嘛。 对，我觉得这会儿单位还有点主动权，你不同意，你别来我这儿工作，对吧？嗯，等着人家都已经不想在这单位干了，再提出这样这样的条件， 这有点过分啊。 哎，确实是，员工一般也都不会同意了。 是，但是呢，就是社保关系的转移啊，这个主动权在单位，就单位要不给你办， 是要由单位来操作， 个人是操作不了的。 对， 即使他找到了下一家 接收他的单位。 对，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局面。那单位说，好，你不是不按照我的要求来给我签这经营限制吗？我就不给你开离职证明，不给你转社保， 对， 是吧？我的社保就给你，我是给你上也好，是不上也好，总之是不给你做减员。在这种情况下，那新的用人单位在入职的时候，首先可能会要求书面的这个离职证明，这个材料就没有。而且新的单位在使用这名员工的时候，会发现社保交不进去，因为你的原单位没有给你做减员嘛。如果他不在网上做减员，那你后边的单位是不能重复缴纳的。 所以在后续的这个用人流程上面，新单位就卡住了。 新单位就有很多顾虑啊，比如说我用了你这个人了，我又交不了社保，万一你出点什么工伤事故，那我后边的这个用人单位不是所有责任都要自己扛了吗？ 是的， 我就犯不上用一个这样的员工了。 嗯，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后一家单位在已经发了录用通知的情况下，因为前一家单位的这个种种手续问题，导致就不能再这个继续往下往下办了啊，给人家员工也确实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损失。 那么还有哪些非法的啊阻止员工离职的手段？ 对，包括我们看像这种情况哈，像不给人家开离职证明，不给人家开证明，甚至我们还见到有那种和原单位是闹着别扭走的，甚至打着仲裁走的，原单位开离职证明没关系，我给你开，内容上写什么是吧，这个员工在我单位一贯调皮捣蛋，现在走的时候还把我们给告了是吧，然后呢这个等等等等，写这样一些对员工的过往履历啊有一些负面评价啊，好多员工其实拿着这个材料他根本不敢给新的用人单位交啊。你想哪家单位会用一个还没入职的员工，一看好啊，这跟原来的单位是打过官司的是吧，这个是闹过别扭的，所以也会以这种方式来，其实是在损害员工的一个就业权利。那我们现在的实践当中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会通过法院或者仲裁要求单位重新开具啊，离职证明其实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说里边能写什么，但最简单的应该包括什么，这个员工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在我们单位任什么职务，现在已经从我单位离职了，这个其实就可以了。 好，其实现在有些单位已经不需要离职证明了。 对， 那这个是一个劳动者自己诚信的问题，是吧？就比如说以前哈，咱们说这个民政系统还没有联网的时候，有的人他重婚， 对 吧？ 对， 那你说在你开具一个单身证明啊，那有的地方他开不了的话，那你怎么弄呢？ 是 吧？他这个是在于一个劳动者本人，他应该遵守这个诚实信用义务的一个前提。 对， 所以有离职证明就能证明他那个离职是真的吗？ 对， 没有的话也不能够证明他是吧？他还在工作。 对，很多单位也会这样，就是说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说原单位黄了是吧？找不着了，已经开不出证明了，怎么办？啊，解体了，那也会让员工自己写一个承诺书，承诺我之前的都没有问题。 你写一个承诺，这个是可以的。 对，同时我觉得在这块一定要这个给新的用人单位提个醒哈。对于那些真的岗位特别关键啊，职位特别高，然后你们特别看重的员工，我觉得其实让他自己开具证明，只是核实他过往工作履历的一种手段。最重要的或者说更有效的办法还是应当进行一个背景调查，比如说给原来的单位打个电话，这个也不麻烦嘛，是吧？问问说你们的人事部门说现在有这么一个员工到我们这边来工作是吧，了解一下在你们公司工作的一个履历啊情况。我觉得其实通过这种更有效的办法，是不是能够主动的核实，主动的屏蔽一些风险。 是的啊，作为人事部门呢不能够偷懒啊，有些该做的还得要做。 对， 不能只靠一纸离职证明来解除自己或者说逃避自己要做的事情。 是， 好，稍后见。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冬交替一生病，提高免疫是关键。为回报广大顾客，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11月2日至11月5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优惠大酬宾活动。 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2019年健康台历赠送。 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11月2日至11月5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 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3点01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继续来解读2018年北京市十大劳动争议典型案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黄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半段我们说到了企业在员工离职的时候呢，不给员工开离职证明，还不给员工办理社保的转移手续，这是违法的行为、 是。 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公司呢不给开，还要赔偿员工的损失啊，经济损失，因为他没有办法入职新的单位。那这个经济损失怎么计算呢？ 实际上我们北京的规定哈，这个是以这个会议纪要的形式来下发的。它规定里边呢有对等的两条。第一条就是说，如果单位不给员工开具这种离职证明，而导致员工在入职新公司的时候没办成，确实遭受了经济损失的话，那你拒绝开具的这个老东家是要赔偿员工损失的。同时还有一条对应的是说，如果员工不按照法律规定，像提前三日书面，对吧，或者以其他方式告知公司，就拍桌子就走了，就我不干了，撂挑子，如果这样的话，那员工如果给原来的老东家造成实际损失，员工也是要赔偿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两条呢，咱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对应的条款来考虑。一方面是如果人家员工已经正常办理了各种手续，合法的离职，而你原东家卡人家员工，对吧，通过不给人家开手续，或者给人家开一些很奇怪的这些内容的离职证明，那么很有可能原来的老东家这个企业是要赔钱的。但如果你员工老干这种撂挑子的事儿，也不给人家做工作交接，甚至故意给人使坏，我们也见过那种员工啊，离职的时候故意把什么公司的一些很重要的合同就带走了啊，甚至有什么把公司的资产、把电脑就抱回家了。像这种情况下，那员工给公司造成损失，也要对应的进行赔偿。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件事儿上呢，要对各个企业提出一些建议，是吧？员工毕竟有这个提前三日书面辞职的这么一种权利。那在员工已经合法的离职之后，原来的企业再以这种不开证明、不给社保减员这种方式去卡人家员工，很有可能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关键就是这个赔偿责任怎么计算的问题。 对， 那么这块呢，首先它必须是实际损失，像是我们这个案件中，人家员工已经找到工作了，新单位可能也给出了相应的一个工资标准了，就是因为缺手续就入不了职，那这个当然是实际损失了。但是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员工从这个单位走了，说跟家先休息休息休息， 对， 我这半年我先不上班了，那这种情况下，原单位虽然同样的没给人家办这个离职手续，没有办社保转移，但可能就不会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哎呀，这个问题就是说，员工实际产生了多少经济损失，该挣的钱没挣到啊，所以，而且呢，又是由于上一家单位没有给他做社保的转移， 对， 那这就算他的损失。 是，这个法院呢会有一个酌定，然后由这个原来的企业就要承担。所以其实真的，不开离职证明的事儿呢也挺多的。但是其实判这个老东家赔钱的呢也不是特别多，所以我觉得这次为什么把这个案例选择到这个十大典型案例中对全社会公布，我觉得也是把这件事拿出来再提示大家一下。 对，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您属于其中的某种情况，就是在您想走的时候，企业呢找一茬不给你开离职证明，那您应该做的是什么呢？马上去找新的工作，同时呢要跟对方谈好啊收入啊待遇的各种情况，用书面的方式啊就是把这个事儿确定下来，那你再去走仲裁的手续啊。如果啊最后仲裁说那你得拿出证明来，你有多少经济损失啊，哎，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就可以为你去挽回经济损失， 对， 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了。 对， 对， 对，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和谐用工其实是双方共同努力哈，企业和员工都要付出努力，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是这种事儿以后能是越来越少。但如果真的不可避免的出现，那可能企业和员工站在各自角度，也应当对这个法律后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是，当然这个案例啊其实相对来说呢就是还比较简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员工因为个人原因提出了离职，公司呢也没有说他有什么错， 对 啊，只是说你不能去某些地方去工作，有一个敬业的限制。但是在我们实际的工作当中呢还有其他的情况，就是员工可能有一些和公司牵扯不清的事儿。公司说你这没有做完不能走啊， 对， 是吧？你这个东西还没还给我不能走啊， 是 啊，还有一些钱你没有拿回来你不能走啊。 对，所以这块其实就更复杂了，因为我们真的见到这种就是企业和员工之间有纠纷。有些是员工告企业，是吧？你没给我加班费吧，没给我发提成吧，还有一些是企业告员工的。你从我这儿预支的差旅费你还没给我还回来呢， 对， 然后你从我这儿拿的这个各种市场活动的经费，是吧？包括我们的什么电脑都被你抱回家接着使了，这个不行啊。所以确实有这种在纠纷中啊，本身就前面的劳动关系就没说清的情况下， 是， 这种情况下，那原单位要不要开离职证明？我觉得按照法律规定，当然证明是应该开的，但实践当中确实，你如果员工的离职交接没有做完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其实可能不会给员工开这个证明。 是， 法院在处理这种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也是综合考虑的， 是， 也要考虑到底在离职这件事儿里，到底在开证明这件事上是谁不诚信。 比如说吧，公司给他发了很多的办公用品，有些耗材呢用了就用了， 是， 但有一些是算公司的固定资产的，刚才新国律师也谈到了，比如说什么手提电脑啊， 对啊， 对吧，或者一些贵重的电子产品啊，或者是一些工具啊等等，可能发了你好几年了， 是， 是吧，你也不知道放哪了，但是这个时候公司因为他都有这个资产统计的名录的，哎，发给张三这一系列东西是不是有些得退回来呀？我们得入个库啊。好，张三一看我都不知道扔哪去了，那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公司又觉得他不能走啊，就有可能以此为理由让他支付一点啊这个赔偿金啊或者是什么样的钱。 然后包括像有一些企业可能会有一些员工帮企业去代收一些客户的货款啊，这个里边实际上真的涉及一个结算的问题。算来算去最后到底是公司该员工的钱还是说员工该公司的钱，这还不好说的情况下。 这个更大。 哎，好多单位就说那咱得把账算清楚，否则的话我怎么能随随便便给你开一个证明，就说咱俩就没事了，你就接着上哪工作都可以了。 对。哎，在这儿我也请教黄律师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没有物品也没有钱款账款的这种纠纷和争议的话，只是因为呢就是员工的这个工作内容没有完成，比如说原来说挺好的啊，我们要把这个项目啊做完第一期，对吧，但是你中途你就走人了啊，企业说那你怎么能撂挑子呢，这项目做到一半你就走了，这项目就得停啊，哎，那能不能够以此为由让员工啊不走啊，接着把这项目做完。 对，所以现在我们的劳动合同法里边哈，赋予了员工一种这个实际上是预告解除权，